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和波兰网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页1月7号上载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更高的举起先进旗帜，为争取最后胜利奋勇前进》。